第十五课，我很不舒服。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，生病。二，感冒。三，健康。四，发炎。五，保险。六，喉咙。七，胃口。八，难看。九，医生。十，睡觉。